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陈建荣、张三。 好啦，咁啊，嗱，第三节最后一节啦，咁我哋都系讲紧呢个蔡英文嘅民意啊，即系个满意度啊。 好，我哋睇翻头先嗰张， 我哋唔系睇翻嗱，我哋头先嗰张相有啲问题嘅，睇翻个线表嗰度咧，嗱，佢而家执紧，我哋可以继续讲啦。咁咧，嗰、个民意咧系下，我用下滑啦，已经系俾面啦，其实插水、啊，即系由呢、這个 三分式。 去年的520一个调查到跟着520 的上中 520跟着8月23号呢又做一个调查，到今即前几天做的调查呢是很明显呢是大插水的，即尤其是那个即满意和不满意那个減值啊！ 咁而家咧嗰個滿意度同埋嗰個不滿意度咧，咁其實嗰個淨值咧而家係一個負得唔少， 負得好犀利啊！ 嚇，負得唔少 嘅，負到唔知得翻28嚇，咁 同我哋嘅梁振英係有得揮嘅。 嗱咁啊，馬英九年代當然有啲要做到跌剩十嗱，你好啦，睇翻呢個啦。咁啊喺呢個2016年嘅5月20號啦，咁就。是那个满意度啊， 乜月嗰个就 嗱，咁你睇到啦啊，嗰、那个满意度啊，系去到50几嘅， 啊，咁一路向下滑， 咁就跟住就滑咗少少啦， 跌破三啦，28咁上下啦。 总之嗱，正值就28啦，嗱、這个表就 满意度得28点几 啊，咁啊， 个不满意度咧就去到差唔多接近60啊，50几 跌翻落去得翻30几啫。 如果即系相差嘅净值咧，相差嘅净值咧 -30%，-28到啦， 负廿八啦。嗱咁咧，喂，对翻马英九啦，马英九系到即系差唔多离任之后咧，得翻10几啦。咁但系即系跟住就再爬翻，就差唔多都要翻20嘅。咁即系话咧。 蔡英文而家嗰个受欢迎，即系嗰个支持度又好大幅。 即系蔡英文咧，系啊，即系做一年咧，咁就已经得到咁嘅成绩咧，开咗呢个成绩单咧，就的确系出奇地差啊！即系比一般人嘅民众嘅想象咧，系仲要差。呢个系谂唔到嘅，即系喂，慢慢跌系好正常啦，因为蜜月期一定系高噶啦，系咪一路慢慢跌落去？即系起码呢个数字，起码应该做2-3年。咁先會有咁嘅情形嘛？如果一年到咁樣咧，事實上即係民怨係沸騰嘅。咁、好啦，我哋第二張嚇，即係個餅嗰度。嗱，呢啲我點解用呢個餅咧？呢、這個餅就係南部、中南部。嗱、呢啲係綠營嘅票倉。咁你睇下個不滿意程度咧。嗱，陶竹苗叫做 南，有少偏南 啦嚇，都算南啦，即係算係，因為佢未到中啦。陶竹苗，咁我哋唔好計陶竹苗。我哋讲到系呢个云嗱中部嘅云南嘉义南投啊呢一个饼，同埋呢个高雄屏东， 应该系台南啦。讲到台南嘅啦，呢个南系指台南就唔系 台南啊， 因为南投算中部吓， 系呢个 云南嘉义同埋呢个台南。 好啦，嗱咁呢啲地方系绿营嘅票仓，嗰、那个不满意程度咧去到53点几，同埋呢个42点几，42.1。 如果你差云嚟计咧。即系大家打平咧，都差唔多接近50。 即系话咧，呢、這个饼除咗系北部啊，即系台北同埋新北市之外冇摆落去咧，成个中南部由桃园开始一路打到落去屏东，嗰、那个不满意嘅程度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你票仓都扑街。 嗱，特别系睇嘉义同埋台南。咁啊喺呢個雲林咧就其實都係都比較偏綠嘅，咁但係去到嘉義咧就係、是、你可以講係佢家鄉嚟嘅，嘉義啊台南佢哋家鄉嚟嘅，咁喺佢家鄉咧都攞唔到即係、那個不滿意度咧都咁高， 即系都过，即系低过一半啦，系嘛，五啊三点几， 过半数啊， 过半不满， 即系个满意度其实得四十几， 系啦， 系 嗱，咁去到高雄啊， 屏东喂，你呢啲都系直情系你嘅天下嚟嘅添啦，系嘛，咁 即系佢点不满都一样，阿查情谷啊，你点不满都佢一样铁票当选， 系仲系即系十呢个十大个即系县市嘅之首添啦，个欢迎程度，但系咧蔡英文去到呢个高雄屏东咧，都系得翻个不满意咧。都有 就去到四廿二點幾， 咁啊好撲街啦！ 嗱，其實嗱喺民進黨嘅解讀，佢都仲有50%支持度， 咁啊撲街啦，係咪？好啦，咁我哋嚟翻個表啦，嗰個即係唔滿意，邊對邊啲唔滿意啦嚇？咁我哋下一個表就係唔係 之前有字嗰個 啦， 好啦嗱，因為一例一休咧，哇大禍啦！屌你乜71.8%。 是不滿意， 咁因為呢個係不分南綠噶嘛，一例一休。 咁一度咧係其實就兩邊都得失，勞方係固然係不滿啦。咁喺資方嚟講，認為喂我令到我嘅依個成本增加。 因為咧佢主要咧就係諗住嗱，蔡政府咧諗住咧就屌我一個禮拜休兩日，咁工人應該好開心啦。咁但係咧就提高個加班費，咁啊工人既可以休息，又可以有加班費。咁啊，冇好開心咧，冚家產原來唔係，屌你休啊照休，咁啊老闆又係撲街啦。但係個加班費佢俾唔起，我寧願唔加班。 同埋啲你想俾加班費都唔俾俾。 係啦， 咁係唔俾你加班。 咁變咗咧，喂，嗰個工人係喂佢可能靠加班費先至能夠維持到生計。你突然間冇咗加班費，咁即係話老闆又唔高興時，工人又唔開心，所以呢、這個。71.8 咧就系咁嚟 嘅，去到低薪啦，低薪其实咧，依一年嚟嘅一个薪水咧，其实咧就冇乜点改变，但系嗱，佢自己发动啊，啲乡民啊，啲远军啦，咁啊讲咗22K 讲咗咁多年，好啦，咁大家都觉得自己低薪啦，低薪低到而家一年嚟，喂。你又話俾個新希望，但係點解人工好似冇一點多到啊咁樣？咁嘅低薪其實依十幾年嚟咧，即係都係咁嘅嗰個水準嘅，咁冇話特別低到㗎。咁依個亦都就唔可以話蔡英文去令到啲民眾咧個薪水係低咗。 但係個問題就話。你在作业的时候你闹这个国民党政府嘛是不是屌你想这么多年人工都没有加那我们的民众怎么生活啊我上场之后呢我就要改善这个劳工改善劳工的一例一休啦要增加这个薪金那么没有增加都没有增加你咯是不是没有增加你开个支票都这么大是不是你屌搞马政府你屌搞这个国民党那你屌完了咁你上場一年，咁你係咪事必？喂，你點都俾人睇先得㗎，係嘛？ 完全攞唔到一樣方法，一個政策係可以改善。 最大即係你睇到咧，即係十二項裏面咧，排前三位，都係同民生係息息相關嘅，一例一樓啦，低薪啦，即係嗰個提高，同埋兩岸關係政策 係 導致到整個台灣嘅經濟咧都係有限。 咁我哋都斬，我哋都斬開佢啦，係咪？咁斬到佢第五項啦。同婚呢、這個同性婚姻呢、這個都係台灣嗰、那個。 嗱依個同婚咧，亦都一樣啦，就係、是、兩面不討好。 係，咁你即係台灣都好大分歧嘅呢樣嘢就。 咁佢一樣一都係啦。咁喺佢依個係話諗住修法。啊，咁就係收個專法出嚟，咁但係喺呢度咧就同性婚姻支持者咧就話我唔要求依個修法， 我有獨立法律 啊，唔係我係同法，我喺現行法例裏邊修改，咁喺另外嘅反對特別宗教人士咧，喂我根本就唔贊同你啦，你仲你係收你整個專 收乜鬼嘢法， 即係等於香港，即係等於香港唔光社嗰啲咁啦，即係就係兩邊嗰個分歧好大嘅，即係變咗咧你就兩邊 两边都不讨好啦， 即系照睇翻就系，即系其实呢一条法案或者呢一个即系议题咧，喺台湾嚟讲都仲系未成熟。 嗱，依个其实牵涉都比较复杂啲嘅，就唔可以单系一句咁样讲。好，咁啊，因为依个亦都可以留待以后再讲。 婚姻好复杂， 系啦， 咁啊好啦。 未来信心， 未来信心就比较，我觉得比较系即系 六至到十二咧，就都系。勉強嚟講，比前面嗰五項咧係好啲嘅。嗱，最令人即係嗱，所以國民黨咧直嚟咧都唔敢發動群眾咧，就有關黨產咧 即係有大規模咁樣即係 抗爭 抗爭。咁你睇到咧，民眾對呢個黨產咧，即係嗰個所謂不滿意程度咧，係 同滿意程度相差唔會 相差唔遠嘅啫， 差十趴啫。 咁所以咧，即係變咗咧，所以變咗咧，國民黨佢喂，因為我哋上一次都同即係 我哋都講過 傾過啦。咁啊，即係海外部委呢、這個國主任都講佢話，佢話唔係我哋唔想發動群眾，即係為我哋個黨產去保護佢，而係個民意仲唔係企喺我哋嗰度，因為黨產已經俾佢哋妖魔化到咧，直情係大家都覺得黨產係冚家產，即係國民黨啲冚家產嚟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個勢唔喺翻國民黨嗰度咧，佢哋都唔敢發動。 咁喺度咧，我哋睇睇第十一前瞻建設啦。咁我哋喺上兩集啊上輯咧都有各提過嘅。咁啊睇到啦，咁喺度佢嘅滿意度咧即係得27.6% 嘅啫。啊，咁你可以睇到，除咗不滿意高咧，係滿意度亦都低啦。其他啲，譬如我哋講未來信心，佢都係35%，接近36%。嗱，外交你見到52.2%同埋47.8%。如果你話， 如果你嗱呢兩樣嘢可以楞埋一齊講嘅， 嗱嗱，如果喺外交方面睇到啊，咁其實如果喺統計上面嚟講咧，唔係好明顯嘅嗰個差距嚟嘅，甚至可以講我未必係睇到滿意度同不滿意度咧。是有明顯差距， 冇錯，外交就心裏有數嘅啦。 係啦， 當時已經接受咗嘅，其實。 係啦，咁但係你見到前瞻計劃 前瞻建設，我哋上次都有講過啦。咁你嗰、那個即係、就是、不滿意度咧，有成48.1%，而滿意程度只係得27%。 係啊，大家睇到喺滿意度啦，咁外上面最高嗰兩個啦，咁特別不滿嘅話，即係支持度低嘅話之外咧，你睇下邊，即係其他嚟講咧，都30多嘅，係到第十一依個咧，係特別嗰個滿意度係低的。 因為前瞻建設咧，呢好似今日咧都喺琴日喺立法院都坐一輪啦，係咪啊？咁啊最無恥咧就係呢、這個。黄之锋嗰、那个 黄国昌啦， 师傅阿黄国昌， 我系闹过啦已经。 咁呢条契弟咧就真系屌你，佢系闹国民党就唔尽力，但系咧原来佢根本就冇出席，喺门口嗰度唔知嘻嘻哈哈，唔知搞乜鸠嘢，咁然后咧就搞唔掂啦，咁国民党又冲台又点又泼面粉啊，琴晚又泼面粉又剩。咁啊，結果咧，黃國昌就話：，屌你哋國民黨唔盡力，真係 係咪啊？你哋咁樣搞，我想係理性問政，我想同人哋講， 所以 話講。 所以呢條咁嘅契弟咧，就因為佢係屬於呢個立法院嘅立法委員嘅直指區啊，就已經嗰個連署咧就已經過咗噶啦。咁而家就睇真真正罷免罷免到。 咁依個咧佢自己捉蟲嘅嗱，咁我亦都講過就係呢個黃國昌被罷即係會被罷免嘅 機會都幾大添啊！ 嗱，咁佢就係自己搞出嚟，因為喺再上一屆 降低門檻啊嘛， 降低門檻，因為佢拉阿蔡正元啦，想罷免蔡正元啦，罷免唔到，因為蔡正元都好囂話你有本事罷免我啦，咁真係過唔到，咁佢哋咧就聯同呢、這個即係發動呢個民進黨啦，咁樣發動就係、是。 降低呢个罢免门 槛，好啦，咁结果佢自己第一个吓、啊、就好大机会啦。 因为好大机会，所以黄国昌前两日已经讲啦，佢、我都唔系好想做噶啦，即系搞到而家咁样，我心灰意冷。 咁啊，黄国昌被罢 咁有啲人就笑鸠佢啦，佢屌你，你唔想做咪冇捻做咯，系咪？ 咁佢被罢免嘅，即系其中不满最大嘅一个系连署人啦，就系、是、第五行同分。嘅反對者係咁嗰度係好多出嚟咧，係聯署反對呢、這個即係、就是、要求罷免黃國昌嘅。 咁啊，即係我哋唔好一項計啦。 嗱，我反而我又想講講前瞻建設喎，因為上個禮拜你冇唔喺度咧，我同阿張三喺度傾前瞻建設呢度咧。今日我哋睇到我哋個即係白宮治倉高發言人咧，咁啊。他就評論就是說這個是文化和素質，不是關制度的問題，就在這個叫什麼寫的叫 AM730 還是什麼鬼呢，就寫了編專欄，就批評呢就即是國民黨就衝擊這個前瞻與建設，就說呢這個呢即係唔關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因為台灣咧有提到咧，就話呢個民主選舉已經有咁多年啦，咁都仲喺度咧，就霸呢個主席台啊，就搞呢樣嘢。 佢含沙射影啫， 但係你要睇翻就嗱，呢啲又係 又是呢，即 是我想问一问，即是顺着打一打，即是炸得炸出去。我们这位 白昌智昌，白公子昌高， 智昌废人，他是不是支持这个台湾的民主政制呢？我想 就是啦，是不是嗱，呢兜友仔咧，即系喺台灣咧，即系未曾進入官場嘅時候咧，喺民主黨嘅年代咧，就多次訪問台灣嘅，係、嘛？ 當年咪鬱敏咪喺國民黨中揼柒佢咯，揼唔撚到佢啊嘛， 聲稱被人打， 所以應該係嗰日打撚死佢。 唉，呢啲咁嘅人 好易死啊！有佢俾嗰個女士啲 多多 一樣 一樣錢，佢已經瞓低咗啦。佢話佢自己瞓低咗， 佢話 喺隔唔知幾遠咁一指佢就攣低咗。 咁你喂大佬，台灣崇尚民主，台灣嘅行政司法機構又即係保進行普選多年啦，咁樣。喂，嗱，你睇得到就係話，點解今日香港嘅立法會有咁多拉布？有咁多拉布？你睇翻今日呢一個數字，話俾我哋聽，前瞻建設有 48.1% 人唔滿意，而滿意只係得27.幾%，嗱加埋咧，只係得七十多啲，仲有20%咧，都系可能即系佢冇意見，或者系即系其他意見。 冇眼睇 啊！咁所以呢度咧佔咗已經有差唔多接近半數咧，係唔滿意呢個前瞻建設。 你講嘅前瞻建設咧，埋單咧，除咗票面上咧係要每人負擔40,000蚊台幣之餘咧，佢係配對嘅。譬如我俾你呢、這個台中100億，咁你台中要自籌100億自備款100億，咁咧200億就起嗰啲所謂單軌鐵路。嗱、最大問題，喂你講呢啲冇撚用嘅，所有環評係未過嘅，到時環評唔過咁點啊？ 同埋嗱，我哋即係喺之前講過，你呢啲所謂前瞻計劃，譬如我話起條鐵路。 有冇咁需要先得？ 呢200億你点计出嚟？我唔系话，我抌200億你条铁路，你就睇熟食饭，或者你自己攞多400億出，200億出嚟， 咪等于香港呢条乜19高铁咯？屌你老味，原来要50-60年先回本，回本就大佬唔好讲赚啊！屌你老味，你起条仲蠢先得噶？ 起码我哋嘅特区政府咧，佢啲数字。话俾你听，嗱，依边度点解用咁多钱？佢摆咗出嚟啊嘛，佢唔系话我俾钱你，我 俾钱你。呢个最大问题，所有环评报告都未出嘅， 同埋佢 讲嘅啫。 所有计划系完全可行性报告啊，同埋佢啲你点解呢个工程需要几多钱系冇讲，系完全咧系空谈嚟嘅。啊，我点解呢个计划，点解你要拨100億落去啊？呢个工程需唔需要100億啊？系冇人知嘅。 好啦， 点解你俾100億啊？唔知。 头先讲紧嗰个。票面即是说如果通过这88,000億呢是每人要给4億。刚才我讲了。 88,800億。 咁你好啦，仲有个所谓配对即是说你台南你始终他都要举债㗎嘛。 20,000億㗎啦。 咁即是说你嗰个民众呢除咗要负担中央嗰个欠款之外呢地方你都要欠款㗎嘛。咁有啲人计过啦，总之呢如果呢个一通过咗所有都会行嘅话呢，每一个台湾嘅民众要负债20多萬嘅欠债。 嗯、所以你话作为一个反对党在野党，你话即系咪应该要反对先？ 执翻都冇用， 系咪应该要反对先？ 2,000,000。喂，同埋你而家系咪系举债？你唔系自己有钱？ 我只嗰句，你举债一回事，你要话俾我听，你啲钱点解咁多先？你 同埋 你又我买餸，攞1,000蚊买餸。喂，你买咩餸？ 同埋你边度用？几时回到本？你都话俾人听得噶。我就算你冚烂环评报告冚烂搞掂晒啦，我真系要起啦。喂，我呢条铁路起100億，咁我几时先回到本？几时先赚到钱？咁我都要有个支持噶，系嘛？喂，屌你100億摆喺度，原来100年之后先至回到本， 你同埋你而家有100億喎，100億够唔够起先？ 我哋唔讲啦，即系用我哋求其个简单一个数字列出嚟啦。100億你几时回到本？原来100年嘅，咁我起嚟做乜春先得噶？系嘛？ 即系民国200年先回到 本。所以嘥气嘅呢啲嘢就好啦。我哋唔讲呢啲啦，我仲有几廿秒咧、我哋讲下，我哋讲下啦。 WHA 蔡政府嘅 WHA 咧，仲未收到呢个邀请函。 你求人得人啦、 好啦，咁佢就话我哋朝早团去呢个日内瓦， 就照去找一些友好的邦交跟他聊天。 他是用什麼名義去呢？用台灣國中華民國， 你他用什麼勾嘢去 呢？我想問一下關心一下，當日拿著個名牌包包的黃海玲會不會有即跟著去監督的？ 人家都沒有請你，你用什麼名義去得啦？你用台灣又好，台獨又好，什麼都啦。 你作為一個私人團體 去到會場，你就鬧人開會咯。 即是說我就去到希頓酒店，在希頓酒店門口就找著美國代表跟他聊幾句偈，我也有。好啦，咁有啲人就話啦，佢話喂，而家咧，嗰、那個即係對抗呢個大陸嗰、那個層級咧，只係到陸委會啫。我哋都仲未出呢個殺手鐧。如果由我哋總統府開個國際記者招待會咧，就點啦？ 係咪蔡英文親嘴啊？ 唔知喎。咁但係個問題，你就係開咗國際記者招待會， 有冇人理 啫？ 有冇人理你啊？ 嗱，而家仲不但 引起國際關注，嗱， 不但止衛生局要去，衛生部門要去，仲要資助啲民眾，資助啲民眾去聲援咯， 係 嘛？ 咁但係佢得意在咧，啲民即係依個咁嘅所謂 聲援 團，咁佢咧就捉咗去十日嘅，咁十日裡面咧，咁就 有八日去旅行嘅， 八日半 旅遊嘅。 有八日半啊， 八日半 系啦，咁剩翻一日半咧，嗱，嗰一日半咧系 喺个大会 office hour 啊，即系朝九晚五噶，咁即系 就去到会场度抗议， 三个五啊，两个上边一个下午咁样， 去揾啲友邦去倾下， 冇啊冇啊，嗰啲单就喺门口， 嗱，嗰啲系叫做声援团， 唔系衙门， 衙门就 嗰另外会死啦，讲紧呢个团啊， 咁嗰啲又派传单啦， 门口 衙门嗰啲去咧就揾嗰啲友邦就倾偈啦， 但系咧咁去。去咗八日半去玩，啊、去派传单，每人津贴几多啊？ 唔知道啊，喂， 三万嗰只啊， 系啊， 喂，参加有咩资格？我都想去下。 总之你迟咗有护照，护照先啦。 我派足 先再啦。 我派足两日啦，我派足两日。 好啦，今晚时间我哋差唔多啦。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